欢迎收睇《哲学有计倾》，我系主持刘宝希。我哋每集都会邀请唔同嘅嘉宾，从哲学嘅角度思考问题，以倾偈嘅方式交流观点。而我哋今日想倾嘅系命运。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命运咧好似决定咗我哋每一个人嘅一生咁样。咁到底命运系啲乜嘢嚟嘅咧？我哋又应该点样去面对我哋嘅命运？德国哲学家尼采佢讲过：我哋嘅人生咧注定系痛苦，但系我哋如果做得系面对住呢种咁悲惨嘅生命嘅时候，如果要活得高贵咧，就系要热爱自己嘅命运。咁我哋系咪应该要学习尼采咁样坚毅咁样面对我哋嘅生命？要应该好似将命运视为对手 ，OK， 永不低头，定系应该潇洒啲、豁达啲？因为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咁我哋今日就想倾一倾一个主题：如果命运能选择。咁首先咧，就想介绍下今日嘅几位嘉宾啦。第一个咧要介绍嘅重量级嘉宾黄秋生啊，佢话唔需要另外咩解释啊，黄秋生本人就已经系最大嘅解释。咁我都要解释下点解会请秋生嚟嘅，因为佢都有啲疑惑，就系好似同哲学冇乜关系嘅。咁咧我就因为佢有一本书啦，叫做《伊底帕斯王》。因为咧我哋探讨命运咧，一般咧就会讲到希腊嘅悲剧，而希腊悲剧咧其中一个高峰啦，就是伊底帕斯王。而呢一个伊底帕斯王嘅喺香港演艺学院咧，喺1687年度咧曾经出演过剧目，而男主角咧就是秋生嘅，系啊。咁所以今日好荣幸咁样邀请到佢嘅杜林。另外一位咧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嘅助理教授吴启超。咁咧吴启超咧就是一方面我师兄啦，另一方面咧佢喺哲学系咧亦都开设咗一个课程叫做《自由与命运》。咁多年以嚟咧，深受學生歡迎，內容亦都非常之扎實嘅。咁所以亦都邀請咗佢嚟咧，一齊分享一下啲相關嘅哲學觀點。咁另外我兩位拍檔啦，嚴肅楊俊賢擅長以輕鬆方式講嚴肅嘅觀點嘅。OK， 係啦，咁啊非常之好。另一位咧就係朱文啊，第一次上鏡，咁啊牛津大學博士生，咁啊全名叫做邝俊文。咁一陣交俾你表演啦。咁咧一開始想講少少嘢先嘅就係。我哋想先講戲劇先嘅，因為戲劇咧一般就係處理呢一個命運課題咧好重要嘅一件，即係一個入路嚟嘅。咁阿超咧就想輕輕同大家觀眾介紹一下，即係《伊底帕斯王》咧呢個故事到底係講啲乜嘢嘅，咁方便我哋一陣繼續傾。咁阿超交俾你啊。 哦，好在有做功課。你一嚟就問書，又話想傾下偈， 做功課啦，你 得啦， 係啦， 你啲 uncertainty 對你有信心。 做功課應該嘅，因為你哋都知道我係研究中國哲學啦，咁所以因為教學需要同埋個人興趣咧，先至呢幾年係惡補一下啲其他領域嘅哲學，包括埋希臘悲劇咁。咁你提到《伊底帕斯王》呢個故事咧，嗰啲枝節就唔講啦，我哋講個重點啦。咁呢個劇咧係發生喺一個城邦叫做底比斯嘅。咁底比斯有一個王就係伊底帕斯啦。咁個劇嘅一開頭咧就係講底比斯咧發生咗好多災難，譬如嗰啲船咧遇到海難啦，啲農作物就枯萎啦，啲牛羊啊發瘟啦，啲人婦啊難產咁啦。咁伊底帕斯王就去求神谕啦。咁就原來發現咧就係伊底帕斯王嘅前任咧，即係個先王咧。咁就原來俾人殺咗嘅，但係個兇手到而家咧都係未落網嘅，咁一定要將佢懲諸於法咁樣。咁伊底帕斯王就承諾所有嘅子民，就話如果捉到佢咧，會將佢放逐或者係血債血償咁。咁曲曲折折啦，陰差陽錯發現咧，原來根本嗰個兇手咧就係伊底帕斯自己。點解咧？因為原來伊底帕斯佢原先咧係另一個城邦嘅王子嚟嘅。咁但係佢年輕嘅時候咧，就係又係收到一個神谕啦，就話佢係會殺父取母嘅。咁佢一片孝心啦，就唔想殺咗自己爸爸同埋娶咗自己媽媽啦。咁佢就離家出走。點知咧，原來佢以為嗰個父母咧，就根本係佢嘅養父母嚟嘅。咁就正正係因為佢離家出走咧，佢就喺某個三叉路度就遇到嗰、那個底比斯嘅先王，咁有啲嗌殺，咁就錯手就殺咗佢。咁嗰個原來先係佢親生父親。咁佢入到底比斯嘅時候咧，就係、是因為解救咗底比斯嘅一場即係災難咁啦，咁底比斯嘅子民就推舉佢做咗王啦，新任嘅王，咁仲將先王嘅遺孀咧，即係佢嘅親生媽媽咧，就許配埋俾佢做咗佢嘅皇后，仲要生咗兒女嘅，咁最後呢個真相揭發咗咧，咁佢嘅太太亦都即係佢親生媽媽啦，就上吊自殺啦，咁伊底帕斯咧亦都係當然係要遵守佢嘅承諾啦，就係、是要放逐啦，但係同時咧佢攞咗佢嘅皇后嘅一個別針啊，就攞嚟刺盲咗自己雙眼咁。咁大概個故事就係咁啦。其實我覺得伊底帕斯王呢個故事咧係一個講命運嘅好好嘅素材嚟嘅。不過呢個可能留翻陣間先講，睇下 我有冇答錯啊，老師？ 我話：哇，你咁講嘢啊，聲 OK 係啦。秋生就係個故事，你當然好清楚，你都演過。你當時 佢清楚過我， 你當時就男主角演嘅喎。你即係第一次接呢、這個即係、演呢個劇目嘅時候，有咩感覺咧？即係或者回憶翻當時你嘅 流曬汗咁樣啦，嗰啲衫笠住個頭啊，著啲好厚嘅衫，棉胎咁樣啊，咁啊排戲時間又長啊，演出時間又長啊，啲汗喺入邊流啊，拗唔到啊，咁啊好辛苦啊，咁那個頭嗰得兩個好細個窿，嗰啲沙網咧又睇唔到啲路啊，啲燈光又暗啊，咁對劇又高啊，又驚住撲喺撲。咩啊！即系你真系会啊！真系唔系讲笑啊！真系啊！好多同学都真系，因为嗰个景又凹凹凸凸咁样，你见都见唔到呢啲嗬？咁凹凹凸凸咁样，唔知踩到边度啊？咁样啦。 你嗰阵时演系有个面具罩住， 有个面具罩住。咁因为希腊剧啊，都系用个面具嘅。咁当然唔系呢啲面具啦。希腊嘅面具啊，另外即系未戴过嗰啲。 但系你睇呢个剧者演嘅时候，譬如你要揣摩即系男主角嘅心态噶嘛，即系你点样理解？ 冇得揣摩噶啦，嗰阵时咁后生，点呢啲咁样嘅嘢啫？即系净系知道哦，挂住背嗰啲对白已经系一大段一大段，你背到头都爆噶啦。即系求其同埋嗰个形体点样去因为当日咧个导演咧系一个英国老师嚟嘅，咁佢咧就当然佢系希腊剧同埋沙剧咧，佢都好厉害嘅。咁我哋都係通過一個演出去學習嘅。咁喺入面呢，佢最注重，因為佢英國人呢，佢又唔知道你啲廣東話點啦。咁佢係用咗一個咩方法，就係、嗰個韻律嘅。個語言上面嘅韻律啦。所以我哋好注重嗰個語言嘅韻律啦、音樂同音樂嘅配合啊，同埋嗰個形體嘅配合去演出呢一樣嘢。其實照顧呢三方面呢已經係花晒所有時間啦。入面嗰個含義係點樣啊，嗰啲嘢呢，即係其實我到而家都唔係好清楚，究竟希臘劇究竟用啲乜嘢去觸動人心咧？咁樣咁固然當然啦，你個演出當時嗰個氣氛係一個好重要嘅東西啦。 因為經常有讚你，我見到啊，即係鍾景輝佢話：，特別要讚賞下男主角黃秋生嘅表現，最後一幕刺馬雙眼，非常令人動容。因為好奇怪，你話你唔知道做緊乜，但係令人好動容。 唔係，因為依家係導演嘅功夫嚟嘅。有好多時候個演員唔知道，即係你譬如電影咧，有好多演員都唔知道自己做乜嘅，但係都令人好動容嘅。因為佢係導演嘅工具嚟嘅啫。 OK， 明白。所以你譬如 即係嘅杯又好靚啊，咖啡又好香啊，咁你問下佢知唔知道自己做乜？你都唔知道自己做乜㗎，係嘛？嗰個廚師搞出嚟嘅啫嘛。 明白。 一樣咯。 所以如果譬如問你，譬如而家呢、這個劇你當時就冇乜印象，而家啱啱譬如咁重温咁樣。 我嘅印象有，我印象好強烈嘅，我真係喺度，個心入邊真係講緊粗口㗎，因為仲要著曬衫，仲要等，唔知道好似係港台添啊嚟訪問啊，唔除得啊啲衫，但係等極都唔嚟喎，咁又排完戲又好攰喎，跟住陣間仲要演出喎，咁咪好滾啊， 變咗第二種命運咯，第二種體驗命運嘅方法。 呢、這個命運啦。 但秋生，你嗰陣時即係你話可能唔知道自己做咩啊？但你嗰陣時有冇話嘗試去理解一下嗰個劇背後同命運之間嘅課題嘅關係？ 因為實在真係冇乜時間去做呢啲功夫，同埋做都冇意義嘅，因為太年輕咧，呢啲咁樣嘅呢啲咁嘅議題咧，啲咁嘅哲學性嘅東西咧，你係唔會花時間去諗嘅，因為你知道我所有呢個演出係講緊嗰個效果。那個效果唔係，當然一個演員如果你要提升自己咧，其實點解舞台咁正咧？就係、舞台嘅劇本入面，你經過每一次咧，你都可以喺入面學習到啲嘢，可以提升你自己嘅。咁但係呢啲咁嘅呢啲咁樣嘅提升嘅機會咧，係個能力咧，係同你嘅年紀有關係嘅。 明白， 係同你嗰個空間入面你有。即係你有幾多錢，你咪食幾多飯咯。咁你連瞓覺時間都冇嘅時候，你仲諗乜嘢命運啫？你嘅命運咪就係流汗咯。 Okay. 所以嗰陣時反而未必好有深刻嘅體會啊。 係嗰陣時反而冇，反而 未好。不如我追問一下，頭先啱啱我哋傾開偈未拍之前，你話嗱，你話同啲教授學一下嘢啊嘛。OK， 即係譬如命運係啲乜嘢？咁如果我而家交俾牛津大學博士生。係啊，咁如果譬如睇 E 仔拍《獅王》，命運係啲咩？你點睇？ 我諗頭先成個故仔有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其實最尾 E 仔拍《獅王》嘅結局，佢殺父取母，其實唔係佢控制到嘅，甚至唔係佢嘅性格有啲缺陷使然嘅。因為你其實睇翻個故仔，佢譬如係破解咗個謎團先入到底比斯，證明佢係機智嘅。 嚟佢係愛佢嘅子民嘅，即係所以佢性格上係好嘅，但係佢卻做咗啲咁錯嘅事，所以係命運喺呢個故仔最顯現到就係你不能控制嘅嗰啲嘢咯。咁至於呢啲嘢係應該點樣面對，同埋佢有咩來源，咁可能就唔同哲學理論就有唔同嘅說明方式咯。 所以即係譬如原本命運一個我諗最強烈嘅感受又好，無論戲劇或者哲學，應該就係講緊一啲我哋人唔可以自主控制，反而俾佢控制嘅一啲嘢。不過跟住後面又唔同嘅，你儒家又好，道家有各自唔同嘅睇法。咁我想問嚴肅，如果譬如命運可以點樣睇，有啲咩？ 我估其中一個哲學上好重要嘅討論咧，就係、是、究竟如果命運呢樣嘢咧，佢係點樣嚟嘅？點解會有嘅？咁唔同學説咧就會討論緊嗰個唔同喺邊度。譬如最基本嘅一啲睇法，譬如基督宗教先算啦，一個好重要嘅睇法就係命運嘅來源咧，就係上帝嘅旨意，就係上帝覺得即係安排咗人世間嘅好多活動，於是咧自然我哋就有好多我哋唔能夠自己控制嘅面向，而嗰啲就是我哋命運嘅來源啦。咁當然有好多其他理論咧，就會唔同睇法嘅。譬如我諗佛教會唔同啦， 即係譬如東方哲學比較就冇咁相信好似基督宗教咁有個超越嘅主宰決定曬人世間嘅一啲事情發生。咁所以譬如佛家咁樣，佢都承認人當然有好多係控制唔到啦。當然有啲所謂嘅命運啦，但係佢就唔會好似基督教咁話到明俾你聽，其實有個上帝決定，或者希臘悲劇頭先個故事係啲神預寫低咗嘅，佢會話係不可思議嘅，反而就係點解？因為係啲因緣和合產生出嚟結果，即係唔同人做完好多唔同嘅嘢，跟住有啲影響力堆積埋一齊，呢個集合產生出嚟嘅。咁所以你永遠都摸唔透究竟你點解？譬如我而家點解坐喺度？其實唔係我控制，可能係唔知點解我入咗哲學系，之前好多人好多人嘅業力嘅集合嘅一個結果咯。 Okay, 明白。我估譬如可以咁樣綜合啦，啱啱頭先講幾點，即係如果要理解命運本身，想啱啱戲劇開始可以講命運係啲乜嘢。頭先啱啱有兩種觀點嘅，一種就係嚴肅概括咗，即係命運咧就係有一個背後嘅主宰，個主宰咧就好似上帝或者唔知邊個有意志嘅人，咁佢決定咗我寫咗我嘅人生喺上邊嘅啦。可能希臘悲劇有啲類近咁嘅情況，但係咧另外有另外一種嘅情況就係、是命運我哋控制唔到，但係咧唔係有另外一個上帝去到管治我哋嘅，只不過係咁啱我發生呢件事之前有個原因，而個原因之前就有原因。咁所以先至會令到咁嘅情況嘅。咁我估啦，大概呢兩種情況，我哋可以幫到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我哋呢一節休息一陣先。好，休息翻嚟，繼續哲學有偈傾。頭先啱啱休息嘅時候，秋生就話我哋比較拘謹啊，即係硬曬太好似淑女咁樣。咁頭先傾得好開心嘅，反而喺放break 嘅時候，咁咧我想即係繼續翻頭先啱啱嘅討論，就係講伊底帕斯啊嘛。咁秋生原來有啲睇法嘅，但係頭先有冇講到？其實問一個問題啊，你覺得伊底帕斯王入邊主角男主角抵唔抵死啊？ 抵唔抵死啊？呢個係個人判斷嚟嘅啫， 就係要你個人判斷啊嘛。 你抵唔抵死係講到你個人嗰個價值觀，我去睇呢件事佢抵唔抵死喎？ 係啊，係啊，就係想知啊，係啊。都是哲學 的討論。你要講到，你又要講翻當年的希臘，當年即係佢哋嗰個價值的判斷，究竟是不是應該是咁樣喎？即係如果我用而家現代我哋的觀點，咪睇嚟戇居添啦，啲傻嘅細仔咁樣啊，又挖眼又成放逐又放逐啦，放咗逐有對眼仲可以打魚啊，可以咩做第二樣嘢啦，係咪咁樣？咁唔係講睇嘅。自己講咗第二樣嘢喎，抵唔抵死？ 因為 你講緊我中唔中意嗰樣嘢，或者我點樣判斷呢件事？其實頭先我哋講緊唔係呢樣嘢，我係講緊二分法，將一件事切開兩邊，即係唔係有唔係有命一係就有自由意志，一係就冇自由意志。咁點解唔可以將兩樣嘢合埋一齊嘅咧？其實我覺得命運嗱，命運係兩樣嘢嚟噶嘛，命同埋運啊嘛。命係命定啊，天定啊，運其實你後天嘅東西啊嘛。你加埋個人嘅性格，你遇到啲唔同嘅境況，其實你好多個選擇嘅喎。每個人都即係等於而家嗰啲喐啲啊，真係跳樓死嗰啲啊嘛。咁其實唔需要跳樓死㗎。係咪？你話如果個個遇到呢件事，我失戀喎，跳樓死咁，話全部失戀跳樓死咁，咪日日你立咁跳啦，唔得掂啦，係嘛？唔係嘅喎，原來人生有好多選擇喺度喎。 阿秋生哥講中咗有兩樣我想講嘅嘢。第一命同運咧應該係兩個概念啦，呢個陣間先講啦。第二咧就係佢話其實命定同埋自由意志可能唔係一定係二分嘅。咁我自己嘅睇法都係咁。我覺得點解伊底帕斯王呢個劇咁精彩咧？就是、我覺得個作者好大方 我咪就係俾你有自由咯，因為伊底帕斯佢大可以唔離家出走噶嘛，佢知道佢有殺父娶母嘅命運，咁佢咪繼續喺度咯，咪等咯。咁但係佢就係一片孝心，佢先離家出走，所以其實佢有自由噶。但係伊底帕斯王呢個故事佢精彩嘅地方就係咧，我俾埋你有自由啦，你都會跌入命運嘅圈套，甚至講得更殘酷一點咧，就係正正係你選擇逃避命運啦，你先至跌咗入去個命運嘅佈局。你唔離家出走，反而唔會殺父娶母。即係嗰個最恐怖嘅地方喺呢度。咁同埋頭先我答你個問題咧，老師你考我啊嘛，伊底帕斯王，我好強調咧，一開始咧其實就伊底帕斯王係應承咗啲子民要抽翻個元兇出嚟。換言之咧，其實殺父娶母嘅事咧，一開始已經發生咗噶啦。而命運嘅殘酷咧，唔在於你會殺父娶母，而係你最終會知道殺父娶母。 嗯， 即係命運咧，唔單止要安排你控制你，佢仲要向你揭曉。呢下先 等你承受， 呢下先至夠殘酷啊嘛！同埋仲有呢個劇有另一點就係、是、咧，你睇下伊底帕斯，好似朱文頭先講咧，其實伊底帕斯王係一個好人嚟嘅、 嗯， 又機智又有孝心，又對子民又有承諾，係咪又有信用咁？咁但係越大嘅美德咧，就換嚟越大嘅痛苦。咁呢個先係呢個劇佢經典嘅地方。 有一點你提到，我記得有一點好重要嘅呢一點，係伊底帕斯佢本身佢講嘅係一個英雄。英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面对你的命运，你答应了无论你怎样你落入这个这样圈套里面的时候，你到最后你去实践你的承诺，而他实践他的承诺，这一个才是最重要，讲 Oedipus 最重要，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命运这样东西是只是英雄的世界而已，即係我哋凡人係冇乜命運嘅，即係可以唔應承，可以唔做嘅。其實到最後佢可以唔放逐自己嘅，佢可以推翻曬所有嘢嘅。即係你睇下我哋其實現實社會入邊有幾多政治人物都係啦，應承咗佢咪當唔記得咁樣，我冇嘢咁咪冇事咯。啊，我唔使話對眼出嚟㗎，或者我可以話咁啊，係啊，我咪去嗰度當女，我去法國三個禮拜，我放逐咗咯，即係無賴咁都得㗎，係嘛？ 不過你講到話佢。承擔咧，嗱呢度咧，我想補充一點，我覺得佢刺盲隻眼咧，雙眼咧，呢個係重要嘅，因為你有冇留意啊？其實佢一開頭係承諾大家咧，會將個元兇放逐嘅啫，佢冇承諾大家要拮盲隻眼嘅，所以我覺得係點樣講？我有時講書嘅時候，我就會咁樣同啲同學講一啲咁嘅例子啦，唔知準唔準確啦。譬如你搭的士咁樣啦，今日的士加價啊，新界的起標20.5好似，咁你到咗20.5咧，其實根據法例，根據合約啦。個司機收你20.5係天經地義嘅，法例冇要求過佢要講多謝嘅。但有時啲司機大佬收咗你20.5之後同你講多謝，呢個係一個額外嘅付出，係耗俾你嘅。咁所以有陣時呢個時候，我禮尚往來講翻句唔該司機大佬咁。嗱，我覺得伊底帕斯咧，其實係將呢一種喺我哋生活入邊咧，偶然會流露嘅高貴性咧，將佢極致化咗。你諗下，佢只係應承話會放逐啫嘛，但係伊底帕斯佢諗多咗一樣嘢，就係、是。雖然我是無辜的，我有大條道理可以推卸責任，因為是命運玩我的。但是伊底帕斯明白一點，就是而家殺父娶母嗰個唔係命運啊嘛，係我伊底帕斯啊嘛。呢單嘢始終要有人孭㗎。咁放逐個元兇呢個係法例規定嘅啫。就完成咗合約之後，仲有冇一啲嘢係我伊底帕斯代表我本人去承擔嘅？咁佢就 咁可唔可以咁講咧？用翻你嘅例子就係、是，即係搭的士要俾錢20.5，呢個係注定咗噶啦。OK， 法例規定嘅，就好似 合約 後生話，呢個係屬於你所謂命運嗰部分。但係即使命運決定咗你搭呢架的士，並且要俾20.5，好啦，到嗰個話一個揸車嘅司機係車你， 即係個司機 佢講唔講多謝嗰下咧？ 個高貴嘅地方就係佢豪咗句多謝俾你。 所以喺命運底下都有自由。 而家伊底帕斯佢高貴嘅地方就係佢豪咗雙眼出嚟，要面對無盡嘅黑暗，即係黐埋雙眼。 呢一個係一個觀點咧，我睇法另一樣嘢嚟嘅。我睇法咧就係第一咧就戲劇效果嚟嘅。 OK， 即係勁啲啊！即係你勁啲啊！你自行就哇好勁啊！咁樣哇啲觀眾咧哇好爆啊！第二樣咧就係咧。好衝動嘅，因為佢其實有一個含義嘅，就係我有眼無珠啊。 嗯， 即係佢對喺面啊，面對命運， 喺個劇入面有呢句對白， 係啦，有呢句對白嘅。佢有眼無珠啊，所以佢要做呢一件咁樣事。但係即係當一個人去到一個咁嘅境況之下，如果你會做一樣咁樣，你去表達呢個咁樣嘅情緒嘅話咧，咁即係話其實喺你嘅性格入邊咧，有某一種嘅，你可能係英雄感嚇，或者可能係衝動。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衝動嚟嘅、包括埋佢之前遇到佢老豆啊，佢用邊邊嘅，跟住佢又 你知唔知我喺講座度講過咧，我都係問啲聽眾咧，你覺得伊底帕斯抵唔抵死？有一位先生咧，佢話佢抵死啦，點會無辜啫？即係佢殺咗人都算啦，咁你入到去底比斯，你可以唔取人哋個遺孀噶嘛，所以你都係衰鹹濕啫，好嘢嗰啲民間 智慧。所以呢一樣你要睇翻，就我就要講啦，你睇翻當年嗰一個情況之下嗰個文化啦，咁佢係要承繼埋個遺產噶嘛，你要做皇帝，你必然你要娶埋佢噶嘛。 Okay, 这个你必然的嘛、即是你说啊你现在坐我的位置你要穿我对鞋的那他没有选择的。 不过我觉得秋生哥是有权威性的这一点。 就是 不 是啊我真的 盲目双眼血腥那些啊切 自己的东西啊。 真的 切 自己的东西。 有 权 威性的。 不是切自己的。不过这里我想带一个论点出来就是刚才我讨论因为最初是问喂秋生你觉得伊底帕斯抵不抵死咁秋生觉得好像歪了个题目不是讲这个。我想指出其實一節我哋嘗試討論緊啲咩呢或者點解會問呢個問題呢就係同頭先秋生講一個論點好有關係就係喺個命定裏面呢似乎我哋有自主空間。咁好多時候我哋評價一個人嘅時候呢往往係用佢做出嚟嗰件事個結果嚟評價嘅。甚至我哋都冇得揀啦因為我哋就係見到一個人做嘅事嘅結果咗嘛好多時候。但往往呢呢、這個命定裏面嗰種自主呢係使得我哋有評價一個人嘅另外一個面向。可以見到其實譬如頭先可以講點解你會話伊達帕斯係英雄就因為正正就係你可以話，因為佢有命運，使得佢可以展現到自己高貴嗰種情操、英雄嘅情操。冇命運咧，反而見唔到嘅。但係我哋評價佢嘅時候咧，就唔係睇佢做嘅嘢結果，係反而睇佢面對命運嘅時候，佢會點樣樣去決定。咁呢個位就使得我哋可以見到、就是，就係其實命運咧，唔僅僅係即係當然一方面控制咗我哋做嘢個後果會係點，但係同一時間咧係好影響到我哋點樣評價一個人嘅。就因為有命運嘅之後，我哋知道我哋未必要睇嗰件事嘅後果，係可以睇下。究竟點樣決定展現到佢咩情操？咁呢點我估係可以帶出命運對於人生個影響或者評價嘅時候個影響咯。 因為譬如頭先講到，究竟伊底帕斯係咪一個英雄？即係當我哋當然有人唔同意啦，可能有你講座嗰啲人話佢抵死嘅咁樣。但係你如果係正面評價佢咧，你話佢英雄咧，其實都唔係睇佢做咗啲咩，因此話佢英雄咯。你話佢英雄，往往都係因為佢啲性格、佢啲情操是他那種承擔感而不是他視乎取務這件事嘛所以我們評價人的時候就不是只看視乎取務這件事而是看背後比較內在的那些性格 所以你覺得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價值、 啊、 你有很多人看這些覺得愚居添啦是不是史可法守成這樣就一早投降啦你又有錢又有名又有利啦你做什麼頂到最後還要被人這樣整瓜你啦是 不是這個都很有趣的因為不同時代呢評價因為一個好的人呢是很不同的而希臘比較好出名就係評價嘅時候，以佢係咪英雄，展現咗個英雄嘅情操嚟睇嘅。但可能喺後面嘅某啲時代就係展唔展現種理性嘅能力啊，或者可唔可以按照道德嘅原則嚟行事啊等等，即係個評價標準好唔同。 或者有個位啊，我想講就係、是，如果即係撇除啲時代因素啦，點樣英雄啊等等，就係、是、我哋評價一個人嘅時候咧，有一啲譬如視乎取望係寫定咗喺命運入邊嘅，好似係伊底帕斯佢自己。逃避唔到，而後人就係譬如或者當時嘅人譴責佢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做咗呢件事。咁既然有啲嘢唔係佢負責噶嘛，但係咧硬食咗個罪名咧就係佢嘅。咁譬如啱啱之前啱啱我哋都傾過咧，就係、是、譬如我知道秋生咧就好唔中意人哋咧，就係、是、稱呼你做大飛哥，係啊，即係譬如你真係拍過，但我哋諗起都係嗰啲咩 Benz 壁力辦事不力啊，即係嗰啲歇後語。咁係啦，但係你又真係做過， 如果擔遮啊，避無可避。 咁你係啦，你承受你覺得 fair 唔 fair 先？你咁評價你就覺得。咦，原來你就係做嗰啲古惑仔嘅系列咧，就當咗係你。 凡走過的必有痕跡啊嘛， 咁即係咩？冇辦法行嗰條路。 係啊，你行過你必留痕跡㗎。咁咪個問題係，我可以中唔中意，我自己有選擇中唔中意啊？你中唔中意咁樣稱呼我？你有權，你中唔中意㗎？我有權就選擇採唔採你啊？係咪啊？即係我禮貌嘅咪又咁樣咯，即係咁啫嘛。咁大家都有選擇㗎，咁我亦都可以選擇，如果人一叫我兜巴升埋都得㗎喎。咁兜巴升埋佢咪又選擇攞個電話打報警，咁我咪又真係又影相。 其實我覺得命運呢個話題咧，即係請演藝家講咧係好嘅。仲有幾多時間呢節？ 冇喎，呢個可能一分鐘到，咪繼續可以成分鐘加曬俾。 即係我成日覺得咧，命運呢啲話題係要有經歷先至啱講嘅。讀書人或者書生咧，某啲時代嘅書生有經歷嘅，前木堂君毅嗰啲，我哋呢個年代嘅書生就。 比較難講經歷。你問我有咩經歷，我都唔好意思話。 都我哋係命運啦。 即係唔通話俾你聽，我去到便利店買唔到廁紙咩？係嘛？即係係嘛？ 命運嘅安排。 你講出嚟，人哋笑㗎，大家。 跟住就會做到特首㗎啦。 即係我覺得係任何嘅年代，你要做到演藝家，一定要有經歷，而有經歷咧，先至講命運可以講得有血有肉㗎。 下一次我講啲關於命運嘅故仔，你聽下。 係、okay. 真係有血有肉㗎。 咁你知道，咁你知道即係咩叫命運 ？OK。我估我哋啱啱頭先傾就係嗰、那個，即係想從命運係啲乜嘢，跟住就如果有一啲嘢我哋都係始終有啲控制唔到噶嘛，你點樣可以吉盲自己對眼嗰啲都好啦，嗰、那個係你控制到好細嘅領域。咁但係啦，如果你係一啲嘢控制唔到嘅，我哋點樣評價一個人？咁我幾中意抽省頭先睇法。哦，點評價？你中意點評價或點評價？我對我自己有自己嘅評價，你有你自己嘅評價，咁 OK 嘅，我做翻自己就可以啦，咁樣。咁啊，我哋今次傾到呢度先，我哋下一次繼續再傾傾點樣面對命運嘅問題。好，歡迎翻嚟哲學有偈傾。咁咧，啱啱阿超咧喺上一次咧就提到咧，即係講命運呢個課題咧。即係學者係一種睇法啦，就戲劇家都好重要嘅，因為咧學者就冇乜特別，我哋呢個年代又冇乜特別嘅經歷咁樣，咁所以咧呢一節咧，我哋慢慢想傾下一個問題啊，就係頭先我哋都係澄清緊命運係啲乜嘢，或者點樣評價一個人，想入肉啲今次，即係我哋點樣可以即係透過睇完戲劇又或閱讀啲哲學都好，去面對我哋嘅命運咁樣，係啊，咁首先就係梗係問翻即係。戲劇家 ，OK， 就係秋生， 係 啊，係啊，哲學係啊，哲學家呢啲好大咁樣，戲劇家係，咁係咯，你即係你呢個演藝生涯入邊咧，即係戲劇點樣影響你睇命運咧？你覺得係，或者你自己個人嘅經歷上，咪會更加即係會令你反思思考更多？ 我自己個人嘅經歷上面有好多故事嘅，係嗰啲故事係俾我令我隱隱約約覺得咧係有啲嘢嘅。我唔知道咁嘅嗱，我真係唔諗啦，我唔知呢啲係神啊，呢啲係天道啊，呢啲係咩嘢啊，行出嚟係咁樣啊，所以因果我唔地啊。但係有啲故事，有啲事件發生咧，係令到我覺得好有趣啦，好得意啦。即係例如譬如話，我同我太太嘅相遇，咁啊個相遇就係、是、嗰陣時當年就係好年青嘅時候。都仲係即係 做呢只拍絲王， 即係除曬衫，未入行添。 O K， 除曬衫，係啊，好耐之前，即係除曬衫，好大隻，好天氣好熱，跟住喺個廳嗰度咧就睇書咁樣，咁就見到對面屋咧就有個鯊魚口，有個鯊魚口，跟住我就起有恥你，我就掛個鑊出去，掛鑊出去，第二日啊打十號風球就全部吹曬走，全部吹到對面個煙筒都冧埋。咁啊冇事啦，過咗若干年之後兩三年啦，入咗行，突然之間又喺個廳嗰度咧，又喺度咁樣喺度行下行下行下咁啊，見到對面有個少女喺度洗碗，咁佢又同我嗨喎，原來後尾發覺原來佢大近視，唔知我係邊個嚟㗎，見到有嚿嘢喺度喐咁樣，佢啊咁樣，咁於是咧就大家咧就即係。通電話啦，即係打手勢幾好通電話啦，咁相約出外啦，係嘛？又過咗幾年啦，又喺嗰個位置，突然間嗰個鯊魚口嘅畫面翻嚟啊，先至再單話喂，你係咪嗰陣時掛個鯊魚口？因為佢老豆賣魚噶， okay. 就係佢啦。咁即係你覺得，咦？哇，咁鬼冤家嘅嗰啲嘢。 所以有種冥冥中有主宰。 你覺得冥冥中有啲主宰，唔係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故事啫喎。我生命入邊仲有遇到好多其他好偶然性發生。哦，原來因為咁就所以咁就所以咁樣，好多呢啲故事。 所以你嘅態度上面對佢點樣，即係哦唔緊要啦，即係好似頭先講命裏有時終須有。 有啲嘢你暗通嘅，有啲喺你嘅命運入邊你唔知嘅。就算你自己有選擇嘅話咧，你其實老實講，你真係唔知道選擇到你係。你係呢個選擇係啱啦，因為呢個選擇係啱啦。其實太多選擇啊！如果兩個選擇，你就知啦，唔係咁啊咁啦。 咁你做戲會唔會唔鋸？即係譬如有啲戲你好用心演，結果做唔到影帝。 多得士， 多得士。 我多數都係啲，我好用功，好努力，花好多時間，係名利不收。啊，嗰啲運吉嗰啲係名利雙收。 人肉叉燒包， 你人肉叉燒包 你計唔到，係啊，你計唔到啊，成條數你係唔知，我唔知道啊，太多唔知道嘅條件。 所以我咪話呢啲就係即係有經歷嘅話，講命運係有血有肉啲。所以我為咗彌補呢一點咧，我課堂上面成日都會引用啲小説啊。或者是電影啊，有一套戲我上堂會用的，秋生哥有份演的，二十、三十、四十，張艾嘉導演，我用嚟講尼采， 二十、四十， 好好睇。 點講噶？點講？我知喎， 因為張艾嘉導演佢飾演即係四十歲嗰個女人啦，二十就係阿李心潔啦，三十就劉若英啦。咁啊，張艾嘉嗰 part 咧就係講佢即係失婚，因為佢老公出面有頭家，仲要生埋細路添。咁啊，然後咁就離婚啦。離婚之後，佢就再揾另一段關係，揾咗阿任賢齊，但係年紀相差太遠，又唔 work 咁啦。咁啊，跟住再遇到梁家輝，好夾。但係梁家輝咧已經名草有主啦。咁所以佢最後就係即係萬念俱灰咁樣拎住把刀， 會黐埋自己眼， 望住喺廁所望住塊鏡，咁就話我是個被拋棄的女人。但係呢個時候咧，突然間發生地震咁啊，咁佢好驚，佢不斷咁念同一句對白啫，就係我是個被拋棄的女人，我是個被拋棄的女人。跟住震咗十秒咁啦，佢發覺原來冇事，跟住佢望下塊鏡，我咪就係個被拋棄的女人，有咩問題？咁啊，呢個我用嚟講尼采嘅，你頭先 提過。呢個尋找自我㗎嘛？ 愛命運嗰一點啊，即係如果你、這個、如果你嘅生命嘅意志係夠強大咧，無論係發生咩事，你都會接納呢個生命。 因為 即係我細個，我媽同我講 ，call 咗我年青嘅時候做過同樣嘅嘢，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應該係即係面揾自己係邊個啊？我是誰啊？ 其實講到啱啱話令到個意志強大咧，即係令我諗翻有啲人點樣覺得悲劇咁重要，即係希臘悲劇點解可以安頓到人對命運嗰種不安，嗯、就係、是、其中一種講法就係可以轉化你嘅意志咯。就係、是、因為嗰啲悲劇英雄咧，好慘好慘好慘，跟住睇完佢代入完佢咧， 我都冇慘啫， 好似自己經歷完一次咁樣。所以咪咁你就好似做 gym 咁樣，睇完咧就好強壯。 命運唔屬於普通人啊嘛， 所以就俾個機會你練一次咯。 你呢個講法係類似係話，即係悲劇令我哋有種幸災樂禍啫。 哦，唔係，其實我係話俾你練一次，俾、okay. 你經歷一次，即係好似我未失過戀嘅例如。咁、okay. 我睇好多失戀嘅戲，練一次，練一次，跟住就練到自己個意志強大啲。下次到我真係失戀嘅時候咧，我就冇咁不手足無措。 不過有一種講法係話悲劇咧係即係。偉大的地方是在於咧，讓我哋知道原來人類嘅靈魂嗰個忍受苦難嘅能力是可以極致到咁樣 的，即係可以有個向往嘅對象。 冇錯，俾咗我哋一個高峰，俾我哋嘅靈魂去高攀。 即係而家教授，你頭先講嗰個係啱嘅，即係話冇啊，真係 點樣？ 阿超，唔係你頭先講，當然啦，當然啦，希臘悲劇跟即係係會將觀眾提升啦，一方面係咁、嗯，另一方面真係有嗰個感覺㗎、嗯，喂，我都冇咁衰啫咁樣㗎，即係哇，佢都未衰到好似佢咁樣啊，我都冇咁慘咁，係有一個咁樣嘅淨化作用喺度㗎， 所以呢度其實係講緊係咩呢，就係、是。我係討論緊希臘悲劇作為一個藝術形式咧，就唔僅僅係純粹係，即係當然係代表你有美嘅感覺或者愉悅感啦。但係其實一個好重要嘅講法就係話，其實希臘悲劇咧係希臘人攞嚟學識面對命運，因為唔知點解希臘人係特別對於命運呢個課題咧係好有好 sensitive 嘅，所以佢哋係其中一個，即係我哋而家可能係用好多其他方法啦，但係佢哋嗰陣時就係透過睇劇 天氣啊， 咁呢個都呢個好重要啦，當然 你同你講啲地方文化，你係 有關 係。所有呢啲嗰啲大自然有關係嘅嘢嚟咯。 但個重點咪在於係學識點用透過悲劇咧，所以佢哋一年睇兩次就令到佢哋可以更加有效、更加強大去面對命運。咁頭先朱文嘅講法啊，或者阿超同埋秋生哥嗰個講法咧，真係唔同嘅解釋啊，去説明點解希臘悲劇可以做到嗰種效果，令到我哋可以有一個面對命運嘅時候更加強大嘅意志啊，或者可以過一個更好嘅生活。 咁我哋使唔使講下中國哲學啊？講咗成半集， 要噶，所以我哋呢個好重要的一個討論就係、是、希臘悲劇咧，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當然就係幫到我哋點樣面對命運啦。有好多哲學家討論點樣幫到手啦。但另一方面咧，除咗藝術嗰種感性形式之外咧，喺哲學上面我哋都有好多對命運嘅討論嘅。佢正正就係用一個比較理性嘅方式咧，當然要可以討論啦。但起碼初步睇係一個比較理性嘅方式，去令到我哋都係有一個對命運嘅深刻啲嘅了解，從而令到我哋更加好嘅安頓。去面對命運嘅時候嗰種不安，咁當然就可以討論就佢點樣做到呢，而且同戲劇比起嚟，邊一個一個好嘅方法呢等等。 因為本身我估我哋如果讀哲學嘅，去睇 戲劇或者悲劇啦，主要都係聽過尼采《悲劇的誕生》。咁尼采有個好重要嘅貢獻就係咧，嘗試去批評柏拉圖嘅哲學啦，或者由柏拉圖奠定嘅之後嘅成個西方哲學史咧係錯誤嚟嘅，就係透過理性啦，其實係解決唔到你真係人生嘅疑難嘅，你只係抽象地把握一啲原則，咁跟住知道哦，其實咁叫真善美，咁但係你面對自己人生嘅時候咧一塌糊塗，咁於是你嘅理性咧同你嘅人生分開咗，咁所以本身戲劇點解值得講嘅原因就係咧，尼采就係透過佢去講翻其實。柏拉圖之前的希臘文化才是正，才是文化的源頭，理性反而是有一些問題的。不過我估阿超就應該不太認同的，即是剛剛就想說一下，即哲學上特別是中國哲學上有一些對照的，我估即整個命運安排、 中國哲學其實不是說很理論形態的，是是，所以我有也有同感的，其實不用說那麼冷硬的理性、 okay。 不過就頭先，我記得啊，秋生哥講過一個 point 就話，其實命同運係應該分開。 得啦， 教授 ，命同運應該係兩個概念嚟㗎啦，好簡單啦，唔使講得咁深嘅。你哋臨過年之前，你去便利店見到嗰啲運程書，你見到雞年運程，你從來冇見過雞年命程嘅。嗱，呢兩個概念係唔一樣。運咧比較傾向係際遇一邊嘅。命呢個字咧，大概係屬於限制嘅，所以我哋會用命限呢個詞語。咁啊，譬如如果講儒家咁啦，我記得啊，孟子有一個好有趣嘅命題嘅，四個字嘅啫，叫做無義無命。 係 義係屬於即係你嘅理想，咁冇理想咧，其實你唔會遇到個命限嘅。我舉個例啊，我哋成日話子欲養而親不在，點解親不在係一個限咧？因為你欲養啊嘛。你都唔諗住養父母嘅，親不在點會係一個限？即係你哋今日要做一個節目，你想做好個哲學嘅節目，所以我哋只得一個小時，一個小時係一個限制。 Okay。 如果我哋諗住 hea 嘅，冇所謂限制， 要做到有怨無求啊，咁就高啦。 有怨無求， 有怨無求， 怨聞其詳。 係啊，你有個怨，但係你無求啊。 OK， 我有個願望，我想有啲嘢我要達成嘅，但係我無求嘅。咁你做到呢一樣嘢，你咪就係高咯。咁你咪就係可以有 你幾莊子喎、啊？你 我啱啱想講呢個正正就係另外一種面對命運嘅方法。 佢識莊子啊！佢以前有首歌叫《知離疏》啊！ 我都知道首 莊子入邊一個人物。 因為有乜嘢？ 我好中意，我好 我哋唱 K 會唱㗎。 我都 道家嘢嘅，我好中意嘅。 但係頭先我想聽到阿超講少少先，因為而家好似變咗一個俗語咁樣，係啊。咁可唔可以頭先你嗰個關於義同命嗰個位可以講多少少先？ 我諗儒家嘅睇法就係咁啦，即係。與其你咁著眼喺嗰個限制嗰度，不如你諗下，其實如果唔係我有理想，我都唔會遇到個限制啦。所以唔係一件值得唔開心嘅事。其實你應該幾慶幸你有理想啦，有理想先有限制啫嘛。 有欲求有理想。 咁但係咁儒家點樣安頓咧？即係子欲養而親不在啦。咁 如果去到咁極端啊，真係冇乜辦法㗎。 就冇 已經就已經親不在。 咁你咪養早啲咯。 你已經係親不在。Okay。 但係有啲嘢你未去到嗰個極限位㗎嘛，你仲可以努力㗎嘛。咁你不如就。多啲 focus 喺你嘅理想面。 但我估儒家呢個理論嘅講法咧，都可以有一個安頓嘅空間嘅。就係因為你見到命運嘅限制咧，有時反而其實係好事嚟嘅，係樂嘅會。因為你唔係盡你嘅義啊，即係你做到最盡咧， okay。 你未必先至見唔到個限制噶嘛。所以你見到限制，即係其實你唔需要，你都做到最盡啦。咁你做咩要咁唔開心？ 即係個命嗰面，你咪承擔佢咯。即係我哋講食得鹹魚抵得渴咁，你又你食鹹魚先會口渴啫。咁你但你又想食嘛？咁你食咗你咪承擔個口渴。 所以樂天之命喺度講 啊嘛。呢個就係一個態度。住咁多哲學街道咁啊，喺度講乜咧？究竟係嘛？ 而家 喺度諗，唔係我又諗緊，其實喺度講緊呢個命運咧，即係啱啱所講咧，你話盡到做到最盡啊，或者咩個命運啊，時如是啊。我想問一個問題，大家會唔會死啊？大家無論幾多歲都會死嘅嘛，呢個咪你嘅命運咯。咁你有個限喺度噶嘛？你其實一早已經知噶啦，你會死啊嘛。咁點解唔而家死啊？點解做咁多嘢啊？點解你仲要上翻工啊？仲要讀書啊？仲有咁多嘢？ 我哋而家去到我哋呢一節嘅限制，我哋要休息一陣，第四節繼續傾。OK。好，嚟到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咁咧啱啱頭先講起一啲命運啊限制嘅問題嘅，啱啱就 即係啱啱阻住咗阿秋生繼續講落去，就係、是、我哋原本係傾緊咧，我哋點樣面對命運嘅問題。咁就係阿超講起一啲儒家嘅觀點啦。咁咧，不如都係俾翻阿超講多少少，因為頭先講得即係爭少少，我覺得就係、 是， 因為我原本理解儒家咧嗰、那個位咧就係、是、有一個術語嘅，就叫做二命分啦，就係義啦。OK， 係一樣嘢，命係一樣嘢。命就係屬於一啲我哋被給予咗，我哋叫 given 咗，我哋控制唔到嘅領域咁樣。咁咧，如果我哋將個焦點放喺呢個領域咧，咁跟住就人浮於事，隨波逐流，其實係冇乜意思嘅。咁不如我哋揀一啲我哋可以控制嘅領域，而儒家覺得嗰個領域咧就叫做義，係啦。呢個義嘅領域就係我哋決定自己行唔行道德咧，就算最後結果未必做得到，但係咧我哋本身嘅心態上同埋我道理上可以叫做求之在我嘅。咁呢個叫做義，咁佢就劃咗兩個領域，嗰兩個領域就係一啲控制唔到嘅，咁我哋又唔好種咁多嘅心思意念放喺呢個位度，有一啲我哋覺得啱嘅事就要做嘅，係啊，就算佢做唔到 ，OK， 咁啊，雖千萬人唔往矣咁，或者好型咁樣，咁就係安立咗我哋對命運嘅睇法咁樣。咁但係頭先阿超嘅講法有少少唔同，佢覺得命呢樣嘢就唔係純粹 given， 同我理解一路有少少出入，所以我就想去清晰啲去解釋佢到底。點解咁睇？有啲咩唔同咁樣？ 我諗儒家有啲即係釜底抽薪嘅精神，即係你嗰、那個譬如用翻嗰個子欲養而親不在咁，親不在你改變唔到，有好多限制喺度。但係佢叫我哋諗一下，喂，其實點解你會遇上呢個限制呢？因為你有一啲想要或者你有一個理想啫。咁所以咧，你調翻轉諗下，其實個命限嘅存在咧係全靠你嘅，係、你使得佢出嚟嘅。所以孟子有句説話，佢話即係夭壽不易。修身以自知，所以立命也。其實個命係你立出嚟嘅，係你通過道德修養啦，你要求自己成為一個怎樣怎樣嘅人啦。於是嗰個命限嗰個限制先會呈現。所以喺呢點上面，即係儒家會接翻上古時代《詩經》時代嗰、那個呢、這個命字咧，佢原初嘅意思係命令嘅意思，即係為天之命，烏木不義係講命令嘅。咁所以命令點解同命限可以用同一個符號嚟表達呢？因為你從限制嗰邊講就係命限啦，你從命令嗰邊講咧就係你嘅自我要求，你對自己有要求，你先會有限制噶嘛。 所以原本我一開始講二命 分立 就分得好開，但係其實命係兩邊睇，就係冇錯有啲 given 嘅，但係首先你就係當咗有一啲嘢係唔好嘅，咁、所以先至成為限制。但係其實你而家可以轉一轉，就係點樣可以面對呢個命嘅時候正面去看待。 係啦，儒家意思係話，如果你冇義嗰邊咧，根本就稱唔上命。所以命是你透過你的行為、你的修養立出嚟的才有所謂。 所以有命限，說不定是很值得慶幸的一件事。 但 當然有另一個方向啦。不如我哋索性不要有任何理想，不要想要咯。 這個就是莊子我覺得個諗法。 秋生話，啱啱就係秋生就係想講 有啲莊子嘅 子欲養而親不在，咁可唔可以將個句子改一改？子欲養而親在咧？都得噶、你早啲咪得咯。喺佢未死嘅时候，点解你唔做咧？点解要佢瓜咗老衬嗰阵，你先话哎呀，真系可惜啦咁咧？咁呢个咪你？如果嗰个系一个命运，即系话有多重性噶、可以有唔同嘅嘢噶。 会唔会嗰个子欲养个欲养冇咗，咪唔使烦咯？ 嗱，你冇欲，你又唔使烦啦，系咪啊？咁但系如果你早啲咧，即系调翻转， 系啊系啊。 咁你用唔同嘅模式、唔同嘅时间，嗰、那个命唔同咗噶咯。咁佢在㗎喎，咁你咪喺嗰個時候去做囉。 所以秋生點睇，即係啱啱呢啲，即係譬如東方式或者中國哲學，因為近年我見你演戲上， 我覺得所有嘢你嗰個所謂命呢係有一段嘅限制嚟嘅。譬如話人嘅命，人嘅生命啊，個時間上面有一個限制喺度嘅。我可以即係唔同嘅宗教可能有階段性啦，有啲又話輪迴啊，有啲又有唔同嘅睇法啊咁樣。我當係每一個階段性上面嘅東西，你都係始終一個階段入面，你係有所限制，人係有所限制嘅能力。正如一隻蟻人唔可以理解一個人㗎嘛，一條魚嗰個環境係咁多㗎嘛，你跳出嚟我係管嗰啲，你人都管咗咁多嘢，管成個宇宙，我要理解所有嘢，你唔係神啊嘛，你唔係整即係你人係有一個限制。除非。如果可以你平衡咁升起啊，唔係魔術話你真係違反物理啊，咁你得啦。 OK。 所以點解人喺即係人喺咁多年以嚟，咁多千年以嚟，成日追求緊一種神力咧、超能力咧，就係人好想去。如果我違反呢、 個限制 物啊嗰、那個咁啊 物理限制， 咁佢就超越咗呢樣嘢咧。即係你諗下一條魚跳咗出嚟，佢可以行嘅喎，有冇可能咧？ 咁好莊子喎呢個位，即係 所以點解有其他嘅 科技去幫人去超越呢一樣嘢。 嗯， 即係人有能力，但係都係有個限制嘅。 我諗莊子一句説話咧，我好中意嘅，境界好高嘅。佢話：智人之用心若鏡，智人即係最叻嘅人、最極致嘅人。佢個用心咧，應該好似一塊鏡咁樣。點樣咧？就係不張不形，應而不藏。即係你唔會有一啲嘢要送走嘅。你諗下廁所嗰塊鏡咧，好自在咁擺喺度，你行埋佢咪照你咯。你走佢唔需要挽留你嘅，不張不形，應而不藏。我只係負責響應嘅外界個變化，我唔會有任何收藏或者佔有嘅。咁樣就能夠做到咧，聖物而不傷。 空不空嘅境界， 你不會被外物所傷害。我都唔諗住要揾錢嘅，錢點會傷害到我？所以我唔介意愛情咁失戀冇所謂。 你有咪有咯，係 嘛？ 有咪照。 即係呢個同瑜伽又好唔同啦。呢個 但會唔會太遠？譬如我哋即係我自己睇莊子嘅時候，我成日有種困難嘅。那個困難就係、是。我將佢變成一篇即係、就是、一個文獻，跟住寫論文 ，OK。但係咧，將佢變成頭先境界咁高咧，咁咧，跟住總係好難入啊！我點樣可以一塊鏡咁樣？比喻上， 朱文你可唔可以講清楚境界？ 因為其實我頭先聽，因為我因為呢個題目自己睇翻少莊子，我覺得頭先雖然阿超嗰句都正，但我有睇翻原來人間世有啲講法仲正嘅，我覺得就係、是、總之個古仔就係有個人叫葉公子高，佢就受到命令。要出示呢個齊國，跟住就問好驚啊死啦！我掂咗咧，個老細就要覺得你掂，下次再派你去，咁啊作又危險，唔掂咧就即刻鋸咗你，咁就患得患失咁樣。咁點樣面對呢個命咧？跟住就問阿仲尼，即係莊子成日借孔子啦， 係 啊 ，Johnny 即係孔子啦。咁就問點算？咁我覺得有句幾正嘅，就係佢話：首先第一就好似秋生所講嘅，就係你要知其不可奈何先。你知道其實成功唔成功，你有冇俾人殺呢？係你控制唔到先嘅，即係所以有個知性嘅一面先。你要知道佢控制唔到。咁下一步點呢？佢就話係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越身而惡死？咁係咩意思呢？我估佢嘅意思係咧，佢唔係叫你咩都唔做嘅，即係佢子欲養而親不在嗰例子，例如佢唔係叫你唔照顧你父母，但係佢個意思係你唔好成日覺得自己一個孝子。我要育養佢，你就做咯，咪行事之情咯，你咪養佢咯，你咪對佢好咯，跟住全程投入喺呢個活動底下之後咧，你仲要忘記咗自己嘅生命，咪忘記咗身體，甚至咧冇時間去話何暇至於越身而惡死、即係你已經唔得閒去諗咁多，究竟我成唔成事啊？我父母會唔會幾時死啊？我係咪要快啲俾最好嘅？因為佢可能得翻五年啊，知啦。你就唔好諗咁多，呢啲全部命嚟嘅。咁但係點樣令到你唔好諗咁多咧？就係、是、行事之情，你就做咯。即係最尾莊子就係叫嗰個出事嗰個人就你去咯，你唔好諗咁多啦，你去啦。咁可能 turn out 佢真係會死嘅，但係呢個冇所謂㗎。咁 莊子梗係冇所謂啦， 咁你控制佢啊嘛， 佢死啊嘛。 但起碼你可以控制到嘅就係、是， 我會教佢，你做啲嘢令到你老細覺得你唔掂，唔派你去，咁咪得咯。 但係有陣時呢個又係呢個限制啊嘛， 你做唔到佢鋸你啊嘛。你覺得我唔掂派我，佢唔會鋸你噶。 我意思係，因為呢啲你又要再避，咁就好似你話伊底帕斯，你都可以唔咁衝動，但係呢個就可能有另一個問題，咁可能嗰個情況有另一個命限咯。所以我最後想 make 個 point 就係、是，因為就係阿超講法，就係、是、你有個義嘅欲，你先會有命，你先會知有命。但係倉子話咁倒不如一開始就唔好咁覺得有啲義加諸喺自己身上，咁你咪連個命都 feel 唔到，咁你咪安樂好多咯。即係佢個意思就係、是， 所以 係 其實 好簡單嘅道理嚟嘅呢啲係。我唔明點解有陣時我真係唔明點解唔明嘅。最簡單嘅道理就係、是，譬如我哋上場，你緊張嘅時候，你唔可以放鬆咧。你覺得啊下一句對白我記唔到，或者我要做到啲咩效果，我要引觀眾笑，或者呢度我要達到啲咩嘢咧，你實死嘅。係，你唯一可以做成功嘅就係、是。 做翻自己， 目前當下第一句，然之後好集中咁樣去做。 你係演藝家，你梗係咁講啦。 武術家啦，打功夫啦，上擂台啦，你最放鬆嘅時候最快嘅。你緊張嘅時候，你肌肉就抽搐噶啦。你對勝負有所要求嘅時候，你就打唔到噶，都係一樣啊。做運動都係一樣。 係啊係。喂，第一個就翻返去朱文個 point 度，其實係相關嘅，就正正係有一個道家嘅諗法咧，即係可以叫忘我啊，或者由負其中咁啦。你就正正係令到咧，你個命限嘅出現咧，或者要點解要安頓對於命嗰種不安咧？個不安嘅出現正正就係你太集中喺自己度，覺得驚自己要面對命限嘅時候，咁我要點啊？但反而就係你唔需要諗嘅，就好似有啲抽身咁講，你做戲咪做咯， 啊，你上到擂台咪打咯。咁你自然你可能其實有個限制嘅，但你唔會令到個限制係咁明顯呈現俾你睇嘅時候咧，你就自然冇一個不安係要安頓，所以就變咗唔係完全無慾，係可以有啲慾嘅。但你唔好咁刻意，即係個重點擺喺自己度。所以你會留意到，哦，原來有咗我之後咧，我要面對一個命限，咁咧就唔知點樣解決佢。 所以我會覺得，因為頭先講到武術家、戲劇家，即係我讀咗都一段時間裝之後，我就會覺得佢不外乎係將成個人生、成個生活當成一種技藝咯。就是每個人都做一種人生家，跟住就大家可以好專注當下嗰刻，就唔好成日俾咁多抱負啊、咁多身份、咁多應該嘅意識自己。咁如果你由呢、這個由最基本嘅呢點做到咧，你連立命嗰下都冇，你就唔會對個命有不安。 或者佢本身就係、 是、啊，有得食咧食啦， 係就係咁啊，係咯，就係咁。不過好難噶，就算你話唔明點解啲人唔明喎，真係唔係咁容易噶。你個我寫咗出嚟咧，就諗我又有問題。 老師話吃飯時吃飯啊嘛，睡覺時睡覺啊嘛，咪就係咁簡單啦。你瞓有啲人瞓覺嗰陣諗食飯，食飯嗰陣你又去瞓覺，咁你咪自己攞嚟。 你啱，但係點解要咁多？去修行咧，就系、是、真系唔系咁容易做到啊！我哋讲可能明咧，讲道理就容易，但系可能即系抽身经过咁多阅历就容易啲，我估。但系唔，就算好多阅历嘅人，好多人都系 就就讲翻做戏，我估你前期做戏都唔会第一下就做到你话， 你净系几对白都几 系啦，几多做到最后仲系好生硬， 又系嗰个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啊嘛、嗯！到最后又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嗰、那个过程一样啫嘛、嗯。 但系都需要经过个过程咯， 就经过系啊，好复杂啊，加噶。你见过啲后生嗰啲一定啲嘢整古做怪啊，又咁又咁啊，咁样系嘛？咁冇嗰样又整个又染金头发啦，咁 系啊，佢要好严，所以 佢要扮。鬼佬啊！ 即系到最后又翻翻去本身啦。哦，我揾到啦，原来我咪中国人咯。 咁又几好。系啊，但系所以点解最后讲东方哲学咧，成日就唔系一种好似西方哲学咁理性地去理解命运，谂住可以把握到， 系要操作嘅， 而系要去有我哋所谓叫做功夫修养，就是、要慢慢去涵养自己啊。 讲境界嘅 系啦，但系个境界就透过你修养先至见到啦，有时。 所以我諗即係啦，我哋今日成個討論咧，就係、是、由開頭命運係啲乜嘢，跟住講點樣面對命運咧，到最後講莊子原來講自在好簡單，用翻頭先即係秋生嘅睇法，就係、是、我食飯時食飯咯，佢食一食咯，就係咁樣。咁好多謝今日兩位嘉賓嚟到，我哋下一節下一集繼續哲學有偈傾。